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调度中采用了封锁协议，也还有可能导致数据库的不一致。因此呢，封锁协议也有它自己的缺陷，也就是说封锁协议存在它自己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解锁的问题，在事务中过早的释放数据向上的锁，它就有可能导致数据库的不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在那个调度中15T2的计算结果是不正确的呢？就是由于我们在调度中呢，在事务中过早的释放了某些数据向上的锁。第二个问题是思索问题。所谓的思索是所有的事物因为持有锁和申请锁而导致大家都处于等待状态而无法继续执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饿死问题。它是指一个事物总是不能在某数据向上加上锁，因此该事物也就永远不能够取得进展。